今天晴朗，腊梅处处香，骑驴把桥过，铃儿响叮当，响叮当，响叮当，响叮当，响叮当。好花采得平东阳，伴我书生情缘，共度好时光。雪霁天晴朗，腊梅处处香，骑驴把桥过，铃儿响叮当，响叮当，响叮当，响叮当，响叮当，响叮当，响叮当。好花采得平东阳，伴我书生情缘，共度好时光。响叮当，响叮当，响叮当，响叮当。在的平公羊，伴我书生情缘，共度好时光。伴我书生情缘，共度好时光。